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又到了我们今天消失的老菜系列了啊。今天在线上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我就不说人家的工作单位了，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周老师，咱们今天又是消失的老菜，咱们消失的老菜消失了几周了，今天又让他那个重新又回来哈。今天咱们要跟大家说这道菜叫酒香干丝。 对，酒香干丝，对对对 啊， 这道菜呢，说实在的，已经在市面上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几乎的这个馆子里边根本就。您再点，人家说这什么菜呀？是不是？ 不知道。 我们有酒香鸭心，您来一个。 对，说的 是不是？ 连哪个字儿都不对， 对， 是吧？酒也不对，然后别的也不 对，原料也不对，对对对对。 嗯。 那么实际上来说呢，这个酒字呢是，也不是那个白酒的酒或者啤酒的酒。这个干丝呢，实际上是使用的就是猪肝的，猪肝完了以后呢，是切成丝。这个，而且这个酒字呢是韭菜的酒。实际上来说呢，孙老师，我问您一问题。 您说。 其实您吃过见过，这韭菜跟肝是不是很少能搭配？ 我怎么见过好多地儿就韭菜炒猪肝呢？ 是吧？真的吗？ 真的呀！ 哎呦，你看你还是吃过见过， 好吃。 我知道。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老字号 啊， 他们家就是做这个菜 啊， 但是呢，他不是像我说的是干丝 啊， 他是猪肝片 儿啊。对，我吃过的都是片儿，我也没吃过丝儿。 对，而且它的口呢，跟我今天讲的这个口呢不太一样。它是有点 辣口的，是不是？ 有一点微辣 啊， 但是呢，它有点甜，你知道吗？ 啊，是我吃过的也是，稍微有点甜，有点辣。 对， 是那个口的。 但是今天咱们说这个呢，是非常原料这个味道它比较重啊，但是它做起来炒起来它非常清淡。而且这个菜呢，是属于还就是不辣，也不麻，一道地地道道的川菜， 周老师，我觉得，咱一开始啊，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就聊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厨师的眼中，包括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一些很经典的搭配。比如我觉得猪肝和这个韭菜，其实就味道就很搭呀。 对，它就是叫咱们按现在来说就叫合味。就是您吃这个韭菜的时候呢，你比如韭菜鸡蛋，咱们比较这个 常见， 加点那个虾米皮更香，是吧？但是呢，很少在家里是做猪肝韭菜馅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吧？ 对， 其实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合味的原材料。 朱老师，我想让您再给大家说几个类似这么搭的特别的合适的。 您就是 我先说几个，我先把您的那个后路先断一部分。 上来你就干这 个。我先把那个简单的都说了。比如类似西红柿鸡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经典搭配。 对， 是不是？ 可以算。 这个无论从口味到颜色，到现在咱们有很多那个营养学家人家研究，到营养搭配上，各个方面它都可以堪称是一个经典搭配， 对 不对？而且是搭 师有大师的做法，普通的家庭里边咱们随便小朋友学一学，学的第一道菜好多人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没错， 是不是？ 对， 这难有上档次的做法，普通的咱们一般人拨了拨了也能玩、 哎、 对吧？ 对， 大师傅那食堂里头都能做出来的那种，感觉这个菜的那个门槛很低啊，这个是一个。还有呢，是近几年好多餐厅拌凉菜喜欢用的洋葱木耳， 那、 我觉得这个在味道上也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组合， 嗯嗯， 对不对？ 是， 单吃哪个都不如加一块儿、 嗯， 你这么吃，还你觉得这味道啊，真的就是上更上一层楼， 对，是， 是不是周老师？ 您说的太好了， 哎，我再断两个啊， 嗯、 我 来， 我那天还吃，你看我第一次去新疆。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的朋友吃烤串的时候都喜欢就大蒜。 嗯， 我一开始不理解啊，但是他们老说一句话叫什么"吃肉不吃蒜，营养少一半"，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 哎，无论是后来我去西北好多地方，包括陕西， 吃面不吃蒜，吃的也白蒜。 对，包括我发现后来到陕西好多地儿吃这个羊肉的时候就大蒜。 嗯， 哎，我一开始以为就是纯属为了怕是那个摊上那个肉不干净啊，是不是、 嗯、 是不是有点这个杀菌的作用啊？ 啊， 后来发现还真不是， 不是注味了。 你吃一口这个羊肉，就一口这个生蒜呀，哎，它那个味道还真是有提升。 嗯，您说的没错， 是不是？ 嗯，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经典大，我也别断太多了，我再给周老师留几个后路。 哎、 刘老师您，周老师您再给说几个。 您说的这也全是比较常见的。 哎，对，您来点那个高档 的。我一说，你看咱们这首先这个葱烧海参，咱们特别、 嗯、哎 特别熟悉吧？ 嗯， 你看大葱跟海参这一配， 哦 啊，是不是？这太香了，这个 哦， 哎，这就是一绝配 哦， 哎，这营养也互补啊。 嗯， 这个咱说的这个食疗效果还高。 嗯 啊，还有一种我们要是说吃的，现在人不是讲究比较那个营养， 嗯， 是吧？那么就是鱼跟豆腐配。 哦， 你知道 哦， 这鱼跟豆腐配这个蛋白质啊互补， 嗯， 优质蛋白质它互补， 嗯， 哎，而且它这个互相的它都借味儿， 嗯， 哎，与互相一接味儿呢，等于是什么都什么全省。 嗯， 哎，所以说您吃的也过瘾。 嗯， 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跟你说啊，特有意思，就是说这个香菜， 嗯， 跟这个醋香油特配。 香菜和醋和香油， 哎，你看啊，比如说咱们醋椒味儿的， 嗯， 山东菜里边的醋，所有的醋椒味儿的， 嗯， 这缺这三个行吗？ 哦，哎，确实是不行。 你甭说啊，胡椒粉有没有？单说 啊、 哎，哎，它就是香菜， 嗯， 醋、香油，您冲碗汤，您、喝着都舒服。 哦，还这没试过。 哎，你试一回，下回在家里头 啊、冲碗汤喝香菜汤， 对，开水就冲 啊， 行 是 不是、啊？哎，我跟你说，这都是都喝的都是。哎，比较那什么，就是说这都是属于和味的， 啊， 就是锦上，就是 锦上 添 花 的事 儿啊。 哎，实际上咱们今天那个，你不说炒韭菜啊、 嗯， 炒韭菜，鸡蛋炒韭菜咱们吃过，虾米皮炒韭菜也吃过， 嗯， 是不是？ 嗯， 可是老觉得缺点横的， 对， 你说是吧？ 嗯， 缺点横的那搁什么？搁猪肉炒不好吃 啊， 是吧？猪肉炒韭菜，好像这个菜，流传度不高， 嗯 啊。猪肝呢，当然说比较，咱们老北京来说，第一个炒肝是吧，常见， 对 对 对, 对 吧？ 啊、 您到窜那个鲁菜馆里头，您说给您来一个溜肝尖， 嗯， 是吧？ 啊，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爆三样， 对， 是吧？ 啊， 都有肝，是吧？ 啊， 但是叫四川里边的，哎，人家那个就精细一点了。你还、 嗯、 你看这个菜，你还不说比咱们鲁菜要精细？ 嗯。 而且它还比较讲究， 嗯， 哎，嗯，使哪儿的韭菜， 嗯 啊，那个这个是这个猪肝呢是怎么切法， 嗯， 哎，很有讲究，而且怎么选， 嗯， 哎，使哪个部位， 嗯、 哎，非常之全，这个就讲究的、 嗯， 所以咱们今天说这个消失的老菜，可以这么讲啊， 嗯， 就算是消失了 哦， 啊， 因为这个菜我不知道在四川现在有本地有没有啊。 嗯。 咱们北京的川菜馆子不多。 哦，我在湖南馆子呀见到过很多，包括江西的馆子做猪肝的很多，就是用韭菜炒啊，就是当然和您说的这个干丝啊，它这个形态不太一样，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但这搭配现在还有。 哦， 就是他们叫什么土匪猪肝还是叫什么，经常会用这两个东西，就是韭菜和猪肝搭一起。他们偏的，您像湖南菜和那个江西菜都偏辣，有的时候吃的你是一头水一头汗，但是这个组合确实挺香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对，湖北湖南的我是都没吃过啊， 嗯， 因为我吃完这个四川这个口味呢，我觉得已经就达到顶尖了， 嗯， 到底儿了， 嗯， 我不想再尝别的了。 哎呀， 你知道吧？就是到这个，让那美好的记忆留在我的头脑里边，让我反复的回味吧，是不是？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菜推出来？ 嗯， 实际上我也很馋了很长时间了。 哦， 哎，哪天呢？我还得真是的买点这个，这一到秋天了 啊，做一点， 做点，对，因为这其实要说起来，这个韭菜这个时候吃不行。 哦。得春天是不是？ 对，应该春天 啊。 啊，但是有时候这个拦不住这个诱惑呀，是不是？哎，那我等哪天我少做点呗，得尝尝，是吧？ 啊， 哎，但是呢。因为您离我比较远 啊， 你可能你也尝不着。为什么？我就即使我 这句话，这种气人的话就不必说了吧，周老师。 我给您送去吧，凉的好吃，没法吃。 对对对对对， 我叫您来吧，你说就是给您尝。 我去，您我这马上就去，周老师。咱 说回 这个菜啊，周老师对我非常好，经常给我做好吃的。那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菜啊，要说现在做起来呢， 嗯， 我觉得不算太难了。 嗯， 啊，为什么呀？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冷冻的这个设备，现在都家家谁都有， 嗯， 是不是？但是呢，您要掌握好了筋劲儿， 嗯， 这个就很难。 嗯， 哎，这个肝儿啊，特别怕冻。 特别怕冻，冷冻的 冻，冷冻 啊、 哦，你知道吗？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图方便， 嗯， 那你说让我切这个肝儿，本身划不出溜，黏黏腻腻的，是不是？ 嗯， 本身我刀工也是二把刀， 对， 完了刀也不快，是不是？那切着我手，那多麻烦呀、啊，是不是？ 嗯、 干丝啊够呛，那我干脆就切。那个肝的这肝条吧， 啊， 是不是比那丝要稍微粗点的， 啊， 是吧？其实那样也能对付 啊， 也能对付。 您哎，周老师，我问您一句，您这干丝得切多细呀、啊？ 哎，就是过去我原来过去我跟您说的连的棍儿 啊， 这连的棍儿您记着吗？ 啊， 您再重复一遍，我跟您原来讲过，是什么样的？ 三到五毫米。 哎，就是咱过去的门帘子，是吧？ 啊，对。 这个竹门帘的，咱过去老的竹门帘的，完了以后它那个粗细就这么粗细就是，哎，太细了容易 断， 容易断， 就碎了， 对，碎了 啊，就 太粗了， 干沫儿， 对，太粗了，跟那韭菜梗它有点不搭 啊， 你知道，所以说我呢，还是推荐大家伙呢，这个怎么办呢？ 嗯， 就是说这个猪肝呢，就是说。你买回来洗干净了啊， 嗯， 完了以后呢，您稍微上冰箱里头啊，冷冻的冰箱， 嗯， 你不能冻时间长了， 嗯， 冻时间长，肝脏冻时间长了，就是说，就做出来的东西都粉， 嗯，就成渣了啊， 哎、就成渣子了，对、 嗯， 因为它那个血水 纤维就破坏了，感觉 对，纤维都破坏了，所以就不能冻，肝脏一般的都不要冻， 嗯， 哎，那么。给它怎么样呢？就是给它冻了多长时间，就给它冻到马桶。 哦， 刚上来有点硬， 嗯， 刚刚有点硬。 嗯 ，OK。 您说这一般冻多长时间呀？ 反正差不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觉得就可以。 啊、 就是你得，那冷冻那个。 嗯、 哎，但是您切的时候一定要快 啊！ 为什么呀？这就冻那个劲儿，这麻冻那劲儿， 化的也快。 化的也快， 出水、哎、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咱们选料，咱必须得，咱还得说清楚了。最好选用的新鲜的猪肝 哦， 啊，您不能说你一看这猪肝怎么选啊？ 不知道， 选亮 啊、哦， 哎，表面有那层白膜，你看这个里边是紫红的 啊、 就行、 哎。 如果发暗，表皮无弹性， 嗯、 哎，这个比较抽，就是有点那个抽抽了，粘液不多， 嗯， 就是不滑不滑润，这都不能买。 哦，人家现在周老师，你没发现卖肉的那个灯都是红的？ 是啊， 是不是？ 是啊，这不是迷惑你吗？ 你在他那案子上怎么看这肉都是按您那标准都好。 你让他，你也写指这块儿，你就拿下来到灯光外边看一眼，你也有招你知道吧？ 嗯， 哎，你拿灯光外边看一眼，你就看出来，或者你手感基本上啊， 嗯， 手感一般的就比较准。 嗯， 为什么呀？它新鲜的东西啊，它那个粘液是利索的。 哦， 它不是那种粘了八道手上，这跟粘了酱子似的那种感觉。 嗯， 那如果一旦粘了酱子似的，那就是有点快变质了。 啊、 哦，哎。再有一个，它那个颜色那个深浅度啊，哎，反光度反光你能看出来，还有那层薄膜， 嗯， 那层薄膜是清晰的啊， 嗯， 哎，比较那个清爽，你就绝对没问题， 嗯， 干到，哎，你不用买太多， 啊、 嗯，说让它拉一块儿、嗯，是吧？ 嗯， 哎，就拉没说，就是外边那边儿， 嗯， 您不要靠近它中间那个干的那个那头， 嗯， 什么叫干头？就是厚的那个厚的那块 儿，嗯， 那叫干头， 嗯。 肝头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肝，是不是流血的地方？它里边喉结就全有那血管。 嗯， 那个血管呢是筋， 嗯， 筋膜， 嗯， 来组成的。那么您切丝可能能切，但是您做完了以后吃的时候，它那个软嫩之感就会出现了。 嗯， 有点分硌牙。哎，就跟咱吃那羊肉里边突然出现有点筋头巴脑那感觉。 嗯嗯， 哎，所以咱们就是基本选料就选成、靠近，就是因为它那是肝脏主要是一个片儿的，或者是像三角形， 嗯， 是吧？往那一边厚一边薄嘛， 嗯， 是不是？哎，要是那个比较讲究的话，我们都使不使薄的，也不使厚的，使中间这块。 哦， 你明白了吧？ 嗯， 哎，所以说选料。哎，就是把这块你买回来就行了， 哦、 或者说，你就把那薄那块偏薄那块拿回来。 哦， 如果说我继续我还有别的用，你比如说啊，我说我煎点猪肝也没问题，那你拿一半扇儿，我、 哦、 来，哎，就来一半扇儿，啊， 嗯， 完了以后把这大就是大扇根儿， 嗯， 哎，给它拿回去，完了中间你取中间这块我做一个两个菜，今天我做一个小香， 嗯， 干丝，完了再把那个剩余的这块给酱，都这都可以， 嗯。哎，周老师，我再多问您一句，您刚才说了怎么选了猪肝回家怎么洗呀、啊？肝里头是不是会有好多血呀、 啊？哎，对，其实呢，这个东西吧，我是这么想的啊。 啊， 这个菜有规矩，你买回来以后不要洗。 哦，不洗。 哎，先别洗。 啊， 切完了再投到。 啊， 你知道吧？哦、切完了一投了，那血水啊、乱七八糟东西都出去还快。 哦。 你知道吧？您这好，您洗完了以后，血水还在里边呢，有什么用啊？ 啊，明白， 是不是？哎，所以说有时候厨师，你看跟非专业的聊天吧，得给他讲清楚了得。 嗯，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您就多得给我说清楚了，我太不专业了，主要是。 哎，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切，你就跟那个海蜇丝似的， 嗯， 你拿回来带着盐，带着海水切， 嗯。 对不对啊？ 嗯， 先切完了以后拿水泡完了，它散这个降低的盐度多快啊？ 嗯， 因为它体积小了嘛。 嗯， 是不是？您要那大块儿，您再洗，您再弄， 嗯， 你多费劲呢。 对， 洗半天你也出不来。 嗯， 就是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大家伙儿要发散思维、 嗯， 就是要找着好办法。 嗯， 哎，就一下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您说呢？ 对对对啊，这得跟您请教啊，因为大多数人在家里没有处理这个心肝肺啊，这个的经验，这个经验都 是 非常少， 对对对 是 不是？ 哎，我就说没说嘛，买回来以后不要洗， 嗯， 您切完了以后拿水稍微一投， 嗯， 就行了。 哦， 哎，这血水跟那一些东西就出去了。 啊、 嗯，你而且这个东西你要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变成灰色了就。 嗯。 啊，它就不好看了，炒出来就是不好看了。 啊， 而且再有一个呢，稍微带一点血的， 嗯， 哎，增加铁的含量，对您这个 身体有好处， 还有好处。 啊， 哎，所以说不要洗得太干净，因为肝脏不像肺， 嗯， 也不像大肠， 嗯， 是吧？你肺你必须得冲灌，是吧？ 嗯、 那 对对对， 反复的是吧？ 得有管子接上， 哎、对、嗯、对，你、嗯、你那肺好好半天劲，咱这肝脏它就是血液， 啊、 嗯，完了以后呢，嗯。你只要是咱说注意的这个方向是在切上跟炒上， 嗯， 因为这个菜没问题。 哦， 哎， 明白了。哎，周老师还有一朋友提了一个问题， 说 周老师那肝会处理了，韭菜经常洗不干净牙碜，韭菜怎么洗？不是撸吧撸吧就完了吗？ 韭菜加一点面啊。 哦，怎么加点面？您好好说说。 对对对，你洗的时候， 嗯， 你洗的时候不把洗韭菜，你得摘了吧先？ 摘了，摘了。 你不摘不成啊？ 撸吧撸吧就完嘛，是不是？ 第一遍你得一个根根的，你给它摘了 啊。 摘完了以后呢，你想让它稍微干净一点的，那您就是给它那个先加点面，搁在水里头， 啊、 给它和开了， 啊， 完了把这个韭菜， 嗯， 搁在这个面跟水的这个浓度稍微高一点没关系啊， 嗯。 给它搁里边再洗洗搓搓，再就整个的让它搓一搓， 嗯， 搓完了以后浸泡一段时间， 嗯， 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嗯， 就是大部分尘埃或者说它里边那个什么喷上的东西，基本都能用面都给洗下来， 嗯， 哎，完了以后你再用清水再拖干净了，就基本就洗了， 哦， 应该没问题。它藏的那个缝儿里边的这些东西啊， 嗯， 我估不会太多，因为韭菜特有意思，韭菜它是。它不像青蒜啊，青蒜洗的时候要注意， 嗯 啊，它是扁片状的，韭菜有点什么，有点往里兜，您发现了吗？ 对， 哎， 它主要是根儿那块有好多泥，我觉得是，就是那个底下， 哦、 就咱买回来那个底下那块， 底下那就是摘完了以后您再洗， 嗯， 知道吧？哎，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哎，在家里咱们经常呢，有时候做点什么韭菜馅饺子是吧？ 嗯， 一般的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您得非一根一根的得摘，这事儿。 好、嗯哦，这就是一个那个费功夫的活儿啊。 哎，对对对对对。 哎，周老师，上半段还一分多钟， 嗯， 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咱们那个菜下半段再集中跟大家说。还有一朋友问了一个关于韭菜的问题， 你说 说在家里做韭菜鸡蛋饺子。老一包就特多水，怎么回事？周老师，嗯， 盐下的太早， 嗯， 这是一啊， 嗯， 就是第一个啊，韭菜鸡蛋的这个 馅 儿 啊， 素馅啊， 嗯， 应该是来说呢，就是先把鸡蛋炒好了， 嗯， 甭管是您搁姜还是搁葱， 嗯 啊，我建议您这两样东西啊，您比较少搁一点姜就行了， 嗯， 葱。别搁了， 嗯， 因为在这里边什么作用都不起，个作用， 嗯， 哎，再有，不能早加盐， 有、 哦，还有一个告诉您一方法， 嗯， 就是您把韭菜切完了以后，先放油， 嗯， 先把油给它都基本上都给它包裹一，就把那个韭菜末啊， 嗯， 切的韭菜，你基本都拌匀了， 嗯。 完了以后，什么时候您开包的时候下鸡蛋， 嗯， 这时候撒一点盐，完了以后点点香油， 嗯， 哎，也不用特别的拌的特别的那个 匀、啊， 对，您这时候就可以了。哦， 就是 包， 就是。 您要是说开始，您说我切完这韭菜，我直接就下盐了， 嗯。 啊，完了以后我再加鸡蛋，我再加油， 嗯， 那不管用了。 哦，杀出水来了。 那好家伙，您这包馅儿，那这没这不好包、 就是汤饺，是不是？ 对了，这不成这个，这就是包。你比如说猪大葱馅儿的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嗯， 基本上都要先把那个油拌在这个菜上， 嗯， 这个原料上， 嗯， 这样的话，您再下盐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把这汤杀出来。 啊、 哦，这是我的平时我的招。 哎，明白了。好，周老师，您稍事休息哈，我们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跟您连线。 好， 咱们下半段接着跟大家聊哈。 好嘞， 哎，周老师，一会儿见。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道消失的老菜叫韭香干丝，是韭菜的韭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走的是一样的难得。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环保知行合一。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消失的老菜。在线上跟大家一块互动的呢，还有我们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酒香干丝啊，在上半段的时候把选料说了一下，接下来咱正式进入到这菜怎么制作啊。周老师， 其实呢，过去我们行业里边有一句俗话叫“横拉腰子竖拉杆”。 不是横切牛羊竖切鸡吗？ 对，内脏这还有一句话后边等着呢，就是横拉腰子竖拉杆。就是这肝，就是那个猪腰子呢，一般就横着切，它比较这个容易成型。横着切是什么？就是取的那短面。腰子嘛，它是这个长圆的嘛，是吧？长圆的就是横着切。你比如说我们切刀的时候，基本都是先从那个这个顶端往下，一直往下，就是取长的那边，一直从顶端，这就是横着拉。那么肝脏正跟它相反，你得取长的那边竖着拉，也就是刚才我说取中间那块肝脏的那部位，正好你顺着顶刀一切就是竖拉杆。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啊。听明白了和能做到是两回事儿，是 先听明白 啊， 先要听明白，后要做到也行。 听都能听明白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行业里边就是有助于也就是这么多年老厨师的经验，是吧，他告诉你了横拉腰子竖拉杆啊，你就知道哦，因为这个肝脏的纹路不像肉猪牛羊的纹路那么明显，你一般来说你还真是不太好辨别，是不是？ 对， 所以说你就得长，就是记住这种经验， 告 诉你这种东西你这样做就能对。那么这个 肝脏呢也是，你切制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它有粘性，它粘性粘刀，您知道吗？那粘刀的时候呢，你就得注意了，就是你或者呢，你把那个这个，因为冻的麻冻嘛，你速度得必须快一点。 嗯， 哎。再有一个呢，是即使它稍微有点化， 嗯， 您不能码太厚， 嗯， 哎，一片一片的搁在墩子上， 嗯， 完了以后就是切好顶刀，切好了片，完了以后呢，你给它码在，就是按照顺序码在这墩子上，一片一片顶着， 嗯 啊，完了以后你再切丝， 嗯， 就行了。如果说我实在切不出莲子棍，您比那个咱们那方便筷子， 嗯， 一次性筷子， 嗯， 是吧？稍微粗点也行， 嗯， 哎。那么把它切好了以后啊，基本上一盘菜差不多有那么三两干丝就够了。 嗯 啊，因为后边那个韭菜呢也不少呢、 嗯、 因为韭菜是它的基本上是、 嗯、韭菜便宜，是不是多放一点、 不是不是韭菜多放一点、 啊、 一个这个菜好吃。 嗯， 那再一个呢，这个韭菜啊，吃的口啊跟它不一样。 嗯， 是吃的是脆韧的感觉。 嗯， 那么肝脏呢是有点软嫩的感觉。 嗯 嗯，这样的话呢，一个更软，一个更脆。 嗯， 是吧？ 嗯， 相得益彰。 嗯， 哎，您不能够说我到时候把这个韭菜也炒老了，跟绳似的，那没法吃了。 哦， 哎， 嗯， 所以说这个菜其实过去挺要厨师的功夫的。 嗯， 因为韭菜煸炒好了也是个难度、 嗯、 我不知道在这个孙老师在家里炒过韭菜 没炒过， 您下回试试。 但是韭菜确实容易老，我点外卖他们老给我炒老了，特讨厌。 那不是给你炒老了， 是韭菜就老。 不是，一个是韭菜老，再一个就是出锅以后到您这儿哈，您得有时间 啊， 这段时间就老了。 是，就我老感觉跟吃个食儿似的，咬不动。 对， 是吧？ 对， 嗯，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吃韭菜馅儿时候切的都比较小细碎啊？ 对， 是不是、 嗯？ 哎，你像咱们这个菜呢，它就有一个选料，就是说底下的根部不能用， 嗯， 上边的尖肘也不能用， 哦， 只能用腰。 啊，选料这么精， 对，韭菜腰。 哦， 哎，那么肝脏切好了以后呢，稍微的提一点胡椒粉， 嗯， 稍微的搁点盐， 嗯， 不使鸡蛋。 哦， 这不能使鸡蛋上浆。 嗯。 哎，您就搁一点干淀粉，完了以后，有它里边有粘液或者有这个有点水分， 嗯， 就薄薄的一层， 嗯， 就能把肝脏给上好浆， 嗯， 哎，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清楚了没有？ 说清楚了， 可以能试一试， 嗯， 完了上面呢，您得适当的加一点油 哦， 因为这个东西特容易粘连 啊、 哎， 得让它那个分开喽， 哎，到时候油锅里滑油的时候呢，它就 粘一块了，容易、 哎、粘一块，对， 嗯、 但就尤其是。上了浆过厚以后，那个出来的口感就不好了。 嗯， 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似有非有的程度就行了。 嗯， 哎，吸收合适。 嗯 啊，别太稠了，也别太稀，太稀了啊，那就一锅酱子了。 嗯， 哎，为什么让您使干淀粉？ 嗯， 我都没跟您说让人使湿淀粉，你看没有？ 哦， 您要使湿淀粉下去上浆 啊、 那么就是说肝脏里边的水分。那么跟这个淀粉里边的水分一下就变成稀了、 嗯、 可是你要使粉呢，哎，这时候这俩就是合适了， 合在一块正好成湿淀粉了、 哎、对，这正好合适。 嗯 啊，完了也不要太多、 嗯、 淀粉呢你最好使玉米粉， 嗯， 不要使生粉， 嗯， 也不要使什么土豆粉什么绿豆粉，就是生就是玉米粉 啊、哦、 嗯，就是上浆，因为它粘度不那么特别高。 嗯， 下锅见热了，糊化了以后，它这个热粘性就比较小，就不至于互相的粘在一起。 嗯， 哎，这个呢，我跟各位听众说呢，强调一下啊，特别强调， 嗯， 就是上浆老不成功的人，您好好的琢磨琢磨，是不是您吃的淀粉的种类， 嗯， 不对了。 嗯， 上浆一般来说，咱们都是玉米粉最合适。 嗯， 您要说勾芡，哎。吃点儿这个生粉 啊， 吃点土豆粉、玉米粉， 嗯， 说和这个，你像我在家里的，我吃葛根粉、 啊、 都行，都没问题， 嗯、 啊，哎，那么如果 说，您要是上江跟勾芡， 嗯， 使的都一个粉， 嗯， 那很容易这菜做失败。 哦，哎，周老师最好的粉不应该是绿豆粉吗？ 应该是热 淀粉里头， 芡粉里边应该是说热粘性最高的是生粉。 嗯， 哎，就是那木薯， 木薯粉， 木薯，对对，它、 嗯、 它里边沉淀的那种粉，它是最好的，因为那细腻。 嗯， 它热粘性特别强，就是预热以后它马上它就糊化。 嗯， 哎，绿豆粉呢，当然也行，但是吃那种鲜的绿豆粉是最好，老干粉。 嗯。 你要是磨成的，就是那已经酿成那种粉了，它杂质就比较多了，有可能掺的它不是纯绿豆粉。 嗯， 哎，它可能给你稍微的加一部分精米粉、 嗯， 哎，所以说呢，咱们选择的时候，淀粉啊，在家里做菜的时候，淀粉很重要。 嗯， 哎，比如今天我还跟我们那个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我们还聊天，就是平时在家里做饭， 嗯， 他问我一个问题，说周儿我老勾芡勾不好， 对 啊。我说勾不好的原因有那么几样，第一个您掌握不了那个迅速糊化的淀粉， 嗯， 比如像生粉， 嗯， 比如像土豆粉，那个还有这绿豆粉， 嗯， 我说您在家里都使什么呀？ 嗯， 是吧？我说我家里头可能我们家里边可能最好我们家那边买的可能就是生粉、 嗯、 哦，我说他可能听到了生粉比较好， 嗯， 勾出芡来比较透亮， 嗯， 那是我说您得技术过关。 哦， 对吧？ 嗯， 您技术有一定技术基础，您能驾驭它， 嗯， 我觉得这菜就能够成功的几率高。 嗯， 您要是在家里头，您这个没有掌握它的特性呢， 嗯， 我说您直接就下扔。我说您做那菜是不是有时候一块稠一块稀呀？他说：“哎呦，您怎么知道我？”我说：“对，我说生粉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嗯， 哎，所以咱们这个菜里边呢，哎，今天呢还特殊了。 嗯， 哎，今天咱们不用生粉，就是勾芡也不用生粉， 嗯， 哎，就用绿豆粉，因为它属于小薄芡儿，哎，有点那黏糊劲儿就行了， 嗯， 哎，那么上好了姜， 嗯， 铺上油，静置一段时间，甭管它， 嗯， 这时候处理韭菜，啊，韭菜刚才我说了，不要头，不要尾， 嗯， 要中间， 嗯。 哎，要中间这个最多 腰啊， 哎，最多的腰，最多中间切一刀 啊， 多长呢？一般都在差不多4-5公分长吧。 嗯， 就是韭菜段啊， 嗯、 韭菜段 嗯， 哎，完了切一点细姜丝。 嗯， 葱、蒜呢可以要一点啊。 哦， 蒜呢可以切一点蒜丝。 猪肝和蒜味儿也合适。 哎、对对对。完了以后调一个碗芡， 嗯， 这个碗芡里边，哎，特有意思啊， 嗯， 这个碗芡里边放点酱油都不能放多了， 嗯， 啊，因为这个菜的原料呢是猪肝， 嗯， 猪肝呢，您要是白不撕裂的，上面挂的就是一点色都没有的那个呢， 嗯， 不好看， 嗯， 因为它它里边本身的颜色是有点褐色了，已经，就熟完了以后它要是发灰发褐色， 嗯。嗯， 那您如果要是一点酱油都不搁，那这颜色就稍微的就差点意思了，不好看了啊。 嗯， 所以说稍微的搁点，但是也不像咱们像那个，你不是说包那个包三样那样那么深。 嗯， 啊，您得比那个要减半。 嗯， 啊，醋得点点，胡椒粉要搁。 嗯， 香油要搁。 嗯， 盐一定要给够了。 不，为什么？ 啊，这个菜如果咸味不够，吃起来很腥。 嗯， 就是 对， 很怎么吃下去以后就好像反胃口似的。 对，感觉有生血的那个味儿，是不是？ 对对对。 啊，这个腰子没烤熟似的啊。 对，像内脏类菜肴，就是味道比较重一些的这些菜肴，让它口味让它稍微的偏咸一点。 哎， 这个是越吃越香。 嗯 啊，那么。把这个碗芡呢，还得勾一，就是搁一点那个，这时候你可以搁点淀粉。 嗯。 完了以后呢，把料酒、醋、盐、胡椒粉，稍微里边得垫点香油。 嗯。 啊，基本就差不多这个，别搁糖啊。 嗯。 千万别搁糖，有的地方呢，也不是说上次我说吃一个著名菜那馆里边，它那甜度太高。 嗯。 我觉得就吃那干儿跟。肝儿怎么好像跟糖醋口就没缘呢？ 对，不好吃。 是吧？ 太甜了，不好吃。 对，就是甜咸酸 ，OK。 哎， 是吧？ 对对对， 您这醋大点都没关系。 对， 咸点也没事儿。嗯，又不能甜酸。 对， 或者甜。 嗯， 咸甜也不好吃 啊。甜酸反正吃的就古怪。 哎，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对。所以呢，这个菜你就保证让它咸咸，有点微酸就行了。 嗯， 啊， 嗯， 这个口味就把握好了就行了。 嗯， 好，下面咱们起锅炒菜。 嗯。 那么起锅炒菜的是这样， 嗯， 啊，先做油啊，这油呢稍微宽一点，在家里头您稍微宽一点，因为划那个干丝啊， 嗯， 您还真不能卧油煸炒，说行不行？ 嗯、 过去讲话，四川菜都卧油煸炒有什么不成的？ 嗯， 就是这个卧油煸炒要比那个在家里头做宫保鸡丁的卧油煸炒的油要稍微宽一点。 哦，哦，比那还宽呢？ 哎，对，因为它是干丝， 嗯。吃油是吗？您说 他不是吃油，他得让它在那个油里边迅速成熟， 啊、 这是一。二一个，他得有地方打滚儿 啊，得能划了开它。 对了， 啊、 您没给他地方打滚儿，他不得粘锅了吗？ 啊，对对对， 是吧？ 啊、 哎，所以说呢，油温呢，可以不用太高， 嗯， 四五成热就下锅， 嗯， 完了迅速划散， 嗯， 只要这个干丝。稍微一变色就得捞出来打出来、 哦、 打完了以后出来以后留那底油干嘛把姜丝放进去、这时候把这个什么呀就是姜丝跟蒜片放进去 嗯 完了以后把这个韭菜段 嗯 搁进去稍微一扒拉 嗯 你记住你像我说这话啊 嗯 是因为这油少啊它热量它就很快就上来了哎那么搁进去以后，它就变色了。 嗯、 这个韭菜段就基本上变色了。 嗯， 你速度给它扒拉开，你别让它也是搁在一块儿呢，那在那受热，你得迅速拿筷子给它扒拉开。 嗯， 都能听见有爆裂的声音，那才好呢。 哦， 你知道吗？ 嗯、 哦，韭菜的那个叶子爆裂的声音， 哎、 这是最好的。 听着挺危险。 哎，不，它崩不着您、 哦、 啊！这不是什么高危险的工作啊！ 嗯、 哎，给人一爆裂的声音，有一点，哎，嘣爆裂的声音，完了这时候把干丝搁进去， 嗯， 完了以后把碗签到进去， 嗯， 哎，稍微的一拌匀了，这菜就可以出锅了。 哦， 哎，你就准备筷子， 嗯， 准备米饭。哎 呀，哦、 我怎么又馋了呢？ 哦， 哎呀， 这菜听着确实是挺。挺香的啊， 特别香啊！ 嗯， 完了以后呢，您这时候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嗯，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孙老师？ 说清楚了，好多朋友在那个平台上跟咱们互动啊，都是说那个韭菜炒河虾吃过，好几个朋友都发了，说这个菜也挺好的，韭菜好像平时炒其他菜用的不多，但是猪肝确实在一块搭着。很好吃啊！你看人家好多朋友都吃过见过，吃都是河虾，不爱吃肝儿。周老师， 实际上就跟韭菜炒鸡蛋没什么区别。 哎， 就说呀， 嗯， 小河虾更棒。 嗯， 那但必须得是河虾。 嗯， 您说我那个海里边捞那个那 海白虾，是 海白虾，那我觉得就不成了。那必须得是泽虾。 嗯。哦 那泽虾那大那俩大那长剪的那时候那最美， 嗯， 哎，炒那个，但是有一点， 嗯， 这所有的炒都是容易把韭菜根炒老了。 哦，对， 您炒嫩喽，辣， 嗯， 您知道吗？吃了嘴里是口辣的。 哦， 你知道吗？ 不好吃。 炒对，炒不到火候呢， 嗯， 是辣的， 嗯， 炒过火了呢，就是跟孙老师您说的，吃的跟绳似的。 嗯、对。 你知道吗？ 咬也不能说人家完全咬不动吧，但是你感觉跟吃牙线似的那种。 对 啊、 嗯，所以呢，我就刚才我说啊，你看我刚才我说的和全有技术要点啊， 嗯， 就是锅里的油不要太多， 嗯， 少一点呢，得让它旺一点，热一点， 嗯， 下去以后呢，这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声音了， 嗯， 这韭菜就 OK 了， 嗯。 就不能在锅里再长时间的再炒了。 嗯， 哎，炒河虾也行，炒鸡蛋也行。 嗯， 你炒你刚才我说的干丝， 嗯， 没问题。 嗯， 就这个口感，你端出来以后， 它是刚刚断熟状态， 嗯， 临界断熟状态， 嗯， 这个韭菜梗， 嗯， 你这时候吃的才好。而且还有这个，我跟你说，注意啊，韭菜有多少种啊？ 嗯， 这个韭菜呢，它种类太多了。第一个选择是那个紫根韭菜，这是第一。 嗯， 第二一个呢，不要选择太粗的， 嗯， 因为咱们现在有那个你，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我见过特粗， 哎呦，我天哪，那粗的有点跟那小细芹菜似的 啊，对， 那就不成了，不要那个， 得要嫩的， 哎，得要稍微细一点，正常韭菜， 嗯， 哎，正常那种韭菜，别那种选那种粗的，可以说我这个韭菜，炒点什么河虾也好啊，炒点鸡蛋也好，我这来点醋的不行，都不好吃。 嗯， 老， 嗯， 老，过年这， 嗯， 你火候挺好的，这个它这原料本质的就是老，纤维就粗，你说你怎么吃， 嗯， 是吧？ 嗯， 对，它就是这样。 哎，明白。周老师，咱还五分钟， 嗯， 回答几个朋友的问题吧。 好吧， 这儿一朋友说，猪肝经常吃的最多的是酱的。 嗯， 说那个这个在家也试着做过，怎么里头老有各种眼儿啊？周老师， 各种眼儿，对的 啊。 猪肝有酱得了以后有眼儿，是对的 哦。 啊，那个您要说这里边没一点孔都没有，那就不对了 啊。 因为刚才我说了没说，它是一个一个组织，这组织里边主要是过血的， 嗯。 嗯，它得有通道 哦，血管， 对，通道就是，您，它尤其是那个血管，那血管壁，基本它都是那种，叫弹性蛋白的， 嗯， 弹性蛋白它也受热收缩以后呢，它要比咱们正常蛋白质收缩的要猛烈， 嗯， 所以它造成空洞， 哦，不是毛病， 哎，不是毛病 啊， 而且那个呢，您要是空洞呢。您还特容易吸味儿呢，你比如蘸点，您说您酱完了以后，您蘸点三合油吃 啊， 哎，它还挂味儿呢，不更好吗？ 啊， 不是您也跟铁片似的，一片什么眼都没有，您挂味儿不是费点劲吗？ 啊， 是不是？ 明白了， 哎，怎么吃您得有招啊，是吧？ 啊， 您得就喝这个， 哎， 是吧？ 周老师还有一朋友， 你说 提了一个非常初级的问题 啊，有 这个朋友说，在网上看着学做菜的视频， 嗯， 告诉我葱姜蒜下锅的时候不要一块搁，要先放姜，再放蒜，最后放葱。嗯，我见人家都是一块拨了下去的，他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要求的， 一家之言， 嗯， 不建议推广。您分做什么菜？ 哦， 哎。他可能这个菜他就需要这样的话，那可以。你比如刚才我说那个酒香干丝， 嗯， 那我先放的是姜，为什么？ 嗯， 您要是先把韭菜放进去了，您再放姜，姜味儿就出不来了，您知道了吗？ 嗯， 哎，他要如果说做葱姜蒜都有的话，他先放姜， 嗯， 啊，那有可能这个菜他就突出姜味儿。 哦。 啊，我这么解释，我只能是这么解释的。 不是因为那个 啊，他要是做什么菜都是这样的话， 啊， 那是过分的过分。 哎，周老师，会不会有这么一种解释啊？我也见过这么说的，说姜呀比较耐炒。 嗯， 说如果这三个都变出香味儿，如果同时下去的话，因为姜比较耐炒啊， 嗯嗯， 其他俩就糊了。 你看， 姜才能出了味儿了。 这种论断呢，是在家里头经常碰见老姜了。 哦。 你没碰见那嫩姜吧？ 啊， 那你说那冬天你下来那嫩姜，咱说白了那皮儿还嫩着呢。 嗯， 那您不做菜了吗？ 哦， 是不是？您家里那都抽抽了，变成那个带皱纹的姜了，那是得那耐炒。 嗯， 是不是？您分做什么菜？ 哦， 哎，我是这么认为啊。 啊，所以并没有一定的必须先下谁。 对， 啊， 对，我是这么认为，就根据什么样的菜。您比如宫保鸡丁， 嗯， 您这比例就在那儿摆着呢， 嗯， 是不是？ 嗯， 完了以后，您说我最早的是放姜， 嗯， 没那么说词儿啊，葱姜蒜都得下去， 嗯， 是不是？哎， 周老师，这还有一个朋友又提了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 嗯， 说周老师在家经常要剥蒜，嗯，有没有那个剥的稍微快一点的那个方法？觉得每次抠出来抠出去的指甲都快抠劈了，剥不下来，讨厌。 两种方法，我在家里啊，基本是两种方法。 嗯， 你比如我要做菜，做鱼， 嗯， 我就带皮啪一拍， 哦， 对， 完了以后直接就把它很多人那皮就脱落出来了 啊。 如果我要做宫保鸡丁啊，或者我切整粒儿的话， 你要切蒜片儿呢？ 对，我要吃或者吃饺子， 嗯， 我就不能够说给它再拍了吧？ 对， 是吧？把头去掉了，搁水里头泡一会儿。 哦， 你知道吗？就把那剔 啊 蒜剔给它切一点的 啊， 完了扔在那个水里头，就稍微的有点温乎似的水 啊， 你稍微搁里边，你先甭管它呢， 嗯， 等你把它的饺子煮熟了，你再剥蒜。 哦。 这会儿你就发现就特别好包， 是吗？得泡大概几分钟就起效了。 哎，对，它那水就进去了。如果它不是它就，因为它那个蒜在这个干燥关不是干燥的过程中，它是往那个蒜那个瓣上蒜瓣上贴。 嗯， 哎，它是越包越紧。 嗯， 是不是啊？ 嗯， 你新鲜蒜的时候你就好包。 嗯， 你发现了吗？ 对对对。 哎，那你就重新它水分没了，那我重新给它回点水分不就完了吗？ 哎。啊，明白了。 哎、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满意不满意、啊？ 满意满意啊！好，周老师，今天咱们就先跟您连线到这儿、 嗯、 啊，咱们下周再跟您接着请教啊。 好嘞， 好了啊，周老师再见啊。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满不到我们的合体。幸福的模样我早已看过，是合体上你牵我的手，关于离别的原因我早已忘了，我只记得你给过的快乐。